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世界足坛有很多大师级的球员，他们当中有速度型的、技术型的、硬朗型的等等。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受到大多数球迷深爱的还是那些古典型的球员。那么，古典型，这是一个什么定义呢？是优雅，还是闲庭信步般缓慢的节奏？其实，这些都不是关键。重要的是骨子里头对足球的那份执着，以及他超然的气质、奔放的想象力，以及成为一支球队灵魂和枢纽，并最终决定一场比赛结果的能力。那种惊鸿一瞥、灵光闪现就足以改变比赛的整个走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要给您介绍的是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从普拉蒂尼、季科到齐达内、里克尔梅、鲁伊科斯塔，他们千人有千相，但是骨子里的共同点让他们同时成为了这个专题的主角。古典主义的唯美，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与浪漫情怀。这几个人不像小刘，属于魔幻、斑斓、绚烂地左右着比赛结果；他们也不像亨利，属于精致，拥有着令人艳羡的现代化身体素质。他们只做一件事，将比赛带进自己的节奏，且行且慢，且行且快，一切的快慢变化，对大局的掌控都在自己的脚下。他们以大师般的优雅，在球场上自信而娴熟地盘带，看似闲庭信步，却随时都可能迸发出火花，点燃整个球场。只需要一次天外飞仙般的美妙，就足够成为经典。他们演绎着美轮美奂，在一击得手之后轻摇羽扇，露出难以察觉的笑容。而这种境界是一种内省，一种风致，是高手中的高手，极品中的极品。他们将足球升华为一种艺术，他们是上帝宠爱的舞者。遗憾的是，像他们这样的球员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我们不得不承认，古典境界的足球现实存在的生存空间并不广阔，它依然只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深沉的自我表达。但是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他们为足球历史所留下的那些经典，为所有球迷制造的欢乐，一定不会被我们所遗忘。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扬。这是杜甫当年看公孙大娘舞剑时不禁发出的由衷的赞叹。如果这位诗圣能够活到现在，再如果恰恰他还是一名球迷的话， 说不定就会奋笔疾书，为几位古典境界的艺术大师提上一首首不朽的诗篇了。好了，下面让我首先来为您介绍白贝利之称的季科。很少有人知道亚瑟·安图内斯·科因布拉这个人是谁，但是说起有白贝利美誉的季科，很多的球迷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他的真实的名字是这么的冗长和拗口。季科是他的昵称，是感斗长胜的小公鸡的意思，久而久之，季科则成为了他最为人熟知的大名。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巴西队3-1战胜玻利维亚队的比赛，在世界杯前曾经先后在中国各地播放。季科以一个点球、一记凌空补射和一脚直接任意球上演了帽子戏法，确定了他在中国球迷心目当中的地位。为中国球迷献上首例美妙的倒钩进球的球员也是季科。在中国球迷最早接触的1982年世界杯第一阶段4-0战胜新西兰队的小组赛中，第28分钟，巴西后卫莱昂德罗沿边路突破后，在右侧起脚传中，球落在门前8米之处，季科背向球门跃起，漂亮的凌空倒钩扫射将球打入了左侧的网底，看台上是一片沸腾，瞬间成为了黄色的海洋。而中国球迷从那一刻也开始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美妙的射门方式。很多人都认为看季科踢球绝对是一种享受，他的技术出类拔萃，走位飘忽，视野开阔，突破能力非凡，进攻和射门的意识极强，而同时他又足智多谋，能踢多个位置，攻守俱佳，临场经验丰富。他轻盈灵巧，左右开弓的射门脚法神鬼难测，尤其是香蕉球和凌空反弹球令人拍案叫绝。从后场带球砍瓜切菜般的过人破门，与地面平行飞身的横扫破门，脚后跟挑球过人后破门，连续颠球后转身破门，同季科相比，现在的巴西队当中除了小罗，其他的所谓一些技术流的球星应该感到汗颜。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们的技术似乎并不敢说是精湛，而德尼尔森夸张而不实用的假动作看上去更像是街头足球。当时全世界球迷都被季科的轻灵优雅的艺术足球所倾倒，人们认为巴西足球的复兴重任将由他来完成。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5大古典前腰。 然而遗憾的是，虽说才华出众，球技超群，但是季科的足球生涯却充满了痛苦、心酸和伤感。最经典的1986年世界杯成为了这种遗憾和伤感的一个缩影。在1986年世界杯之前，巴西人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足球需要有什么改变，防守不好只是注意力的问题，因此提高了注意力的巴西人在1986年世界杯上5场比赛中只丢掉了一个球，即便是和1994年和2002年的冠军队相比，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但是世界杯仍然与他们渐行渐远了。在小组赛和1/8决赛中，巴西队虽然踢得一帆风顺，4战全胜且一球不失，但实际上只是没有碰上强大的对手，问题才没有暴露出来。而接下来的1/4决赛，大家都知道了，巴西队与法国队进行了一场世界杯历史上最壮美也最富有魅力的激战，最终在互射点球当中败下阵来。世纪大战最考验人的精神意志，而季科、苏格拉底、普拉蒂尼这些古典艺术大师们都先后垮了下来，还有吉雷瑟被卡洛斯禁区外拉倒的单刀，佩隆击中右柱在弹到卡洛斯后脑而进的那个点球，塞萨尔又一次射中门框和费尔南德斯的最后一射，这些音符都让这场比赛成为了史诗般的乐章。 季科在这场比赛之后泪水连连，连他的宝贝儿子也劝不住他。是的，他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世界杯悲剧，同时也是他那一代巴西艺术足球大师的世界杯悲剧。让我们记住这些艺术大师的名字，他们是法尔考、苏格拉底、儒尼奥尔等。尽管季科曾经为弗拉门戈队夺取过南美解放者杯和丰田杯，并且当选过1981年的世界足球先生，但是世界杯的经历却是他胸口永远的痛。季科的风度已经不在了，他知道自己的足球生涯已然结束，他不需要听别人说安慰自己的话。身披十号球衣的他却总是被不幸所缠绕，他率领的巴西队也总是在最后的时刻与胜利擦肩而过，他的世界杯生涯就在这样深刻的痛苦中摸索着。多年之后，当你目睹许多丑陋的比赛和跌跌撞撞的进球时，你无法不怀念季科的时代。不管足球运动走多远，在灵魂的深处都跳跃着一个足球的通灵者。我们无需呼唤一个新球王，却必须时时重温那种不需要任何理由、任何阐释的单纯的快乐。就像苏轼在词中写到的，在一场夜雨后，落花的痕迹都已经不复存在，那柳絮也都已经落成了满地的飘萍。春色难留，且随时光逝去，荣誉亦难强求，到头来那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虚烦罢了。前巴西队主帅桑塔纳曾经这样评价过季科：第一眼看见季科，我就意识到这是个旷世奇才，他凭直觉踢球，控球精准，有一种力驱使他前进，他是一个100%的足球艺术家。而罗伯特巴乔也曾经把季科当作自己的偶像。普拉蒂尼是伟大的球星，但我更愿意与季科相比，对我来说，季科是历史上最好的球员，我乐意模仿他在球场当中的每一个动作，巴乔如是说。而在季科看来，足球既不是职业，也不是娱乐，而是艺术，这就是季科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狂的古典大师。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世界足坛的五大古典前腰。前边为您介绍了巴西的桑巴舞者季科，下面要为您介绍的这一位来自法国，我们称之为艺术大师的普拉蒂尼。米歇尔·普拉蒂尼是法国足球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浪漫足球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留给球迷更多的就是他的阳光般的微笑、微卷的头发、风流儒雅的外形。这位身披法国队十号、长得有点像拿破仑的传奇球星，是法国浪漫主义足球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他气定神闲的指挥，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一针见血的穿针引线，一招致命的任意球和凌波微步式的过人，无不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艺术足球伟大的魅力。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曾经在他的作品《九歌·东君》当中写道：青云依稀白霓裳，这和普拉蒂尼是如此的相似。穿上法国队的蓝白色战袍，他就是浪漫而优雅的化身。他在球场上总是那么从容不迫，皮球在他脚下时，球场当中嘈杂的呐喊声安静了，然后大家一起来看普拉蒂尼翩翩起舞。这种舞蹈有别于南美球员那种节奏明快、充满了狂放和野性的桑巴或是探戈舞步，普拉蒂尼式的舞蹈是一种充满了贵族气质的浪漫而抒情的华尔兹，凝眸、微笑、旋转，潇洒而又飘逸，似乎在不经意间他已经轻易地躲过了对手一次又一次疯狂逼抢与围追堵截，几乎已经到了随心所欲、无所不能、收发自如的境界。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普拉蒂尼的功力实在是太过深厚。足球场上的普拉蒂尼就好比是一位中国历史中唐伯虎式的大才子， 他才高八斗，冠绝天下，对手的任何刁难与考验都只当是小菜一碟，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于无形当中。如果咱们说普拉蒂尼的浪漫是法国人与生俱来的特点的话，那么在他小时候，普拉蒂尼父亲的精心呵护就是他成才的铺垫。普拉蒂尼从小就热爱足球，当时欧洲的著名球队和球星他都能如数家珍，在他家中的墙上，咖啡店的墙上都贴着著名球星的照片。普拉蒂尼的父亲阿尔多·普拉蒂尼是一位中学的数学教师，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业余足球运动员。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亲学踢足球，后来为了普拉蒂尼的前途，父亲不惜花费了家中的所有积蓄培养和训练他的儿子，甚至辞掉了教书的工作，担任起了南希青年队的教练，提出的条件是让普拉蒂尼加入南希丙级少年队。正是由于父亲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爱，成就了一代传奇的艺术大师，也正是他们这代人改变了典型的欧洲打法，把细腻的艺术足球融入了长传冲顶当中。作为一代大师级的人物，在球场上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普拉蒂尼总是能够迅速理出一个头绪，找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勾画出一条致命的攻击路线，有的时候甚至是用自己超人的能力去创造出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空仓，开辟出一条原本并不存在的进攻通道，而其他球员往往要在他的精彩表演已经完成之后才恍然大悟。当场上两军交战，局面不定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灵性的一脚，改变局面，这就是足球场上的帅才。才华横溢的艺术气质和争强好胜的战斗精神，在普拉蒂尼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除此之外，普拉蒂尼还享有任意球之王的美誉，每次比赛前，对方的主教练都会叮嘱自己的队员千万注意普拉蒂尼的任意球，不要在禁区前20米到30米的地方对他犯规，否则就意味着要给普拉蒂尼送分了。当他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时，球就会从他的脚下向着他设想的目标准确的前进。正所谓举长使膝射天狼，这就是普拉蒂尼定位球能力突出特点的真实写照。从足球美学的角度来看，普拉蒂尼在球场上的演出非常富于观赏性，他带给了球迷们极大的视觉享受。另外，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气质，那就是在关键时刻往往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完成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就一个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4年的欧洲杯，这一届的欧洲杯是普拉蒂尼一个人的天下，从小组赛到决赛，每场比赛他都有进球，最终他在5场比赛当中攻入了破纪录的9球，还包括2场比赛的2个帽子戏法。法国队也气势如虹地轻松夺冠，所以直到今天，在任何一届大赛上还都没有出现过像普拉蒂尼那样以个人的气魄每场比赛都彻底地震撼对手并最终主宰整个赛事的天才运动员。然而有时失败远比胜利重要。1986年世界杯与前西德队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之后，普拉蒂尼高举双手向伤心的球迷们鼓掌示意，泪水在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长镜头给人留下了最强烈的震撼，那双眼睛像海水般湛蓝而深邃，甚至让人想起了泰坦尼克号垂人泪下的绝响。虽然普拉蒂尼将法国人夺取世界杯的悬念一直留给了12年后的齐达内，但他史无前例的连续3次夺得欧洲足球先生以及荣膺欧洲杯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的殊荣，都足以证明他无愧为法国最传奇的10号。 他们拥有谦逊的大气，内敛的霸道，他们的灵光一现会给球迷带来纯真的深邃，瞬间的永恒。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他们越来越稀少，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迷幻时空， 正在为您讲述世界足坛五大古典前腰。 介绍完了大师级的普拉蒂尼，下面要为您介绍另外一位法国大师，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齐内丁齐达内。50年代斯蒂法诺，60年代贝利，70年代克鲁伊夫，80年代马拉多纳，这绝不是什么评选，已经是一种历史常识。那么90年代呢？毫无疑问，齐达内。在齐达内的职业生涯中，他得到了足球运动中所能够得到的所有荣誉：世界杯、欧洲杯、联合会杯、欧洲冠军杯、意甲、西甲等等联赛的冠军奖杯。不是谁都能起舞的，首先得看看有没有舞技。即使你有舞技，也不是谁都能像李白诗中那样畅快着起舞。如果没有那些辉煌的成就，怎么能这样傲然张狂而尽兴的起舞呢？齐达内起舞的时候，就像微醉之后的李太白，喝着古韵，在法兰西或者伯纳乌的月光下闪转腾挪，身影四周，只留下对手呆若木鸡般的尴尬。足球场上的齐达内好似灵动的白狐，策划进攻时，他在禁区前沿一直徘徊着，一直徘徊着，一时没留神就被他连球带人划了过去。醒过神来想要拦截，人虽然好好的在你跟前站着，球却早已经到了最适合的位置上。他仿佛有着白狐特有的生存嗅觉，控制比赛的欲望让他在赛场上更加的傲然。有的时候真是不禁纳闷，这个头顶微秃的男人哪来的一身浑然天成的好球技？看着他不用大起大落，也没有剑拔弩张，就是微微的移动就能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从而取得比赛的胜利。齐达内给人的印象一向是温文尔雅、与世无争的，法国人浅浅的微笑是他平和心态最完美的体现。作为一名古典艺术足球的大师，齐达内的综合素质近乎完美。他的双脚能够在任何的位置、任何的情况下采用任何一种方式控球。当然，再全面的人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齐达内的拿手好戏就叫做马赛回旋，这是一个华美而又实用的摆脱技巧，是指正向带球过程中踩球后紧接着360度旋转，顺势转身摆脱防守者，一气呵成。齐达内的马赛回旋屡屡在实战当中绽放光芒，尤其在双方看似均等的得球机会的情况下，能出其不意地占据主动权。即使是在齐达内最安静最暗淡的时刻，他在技术上的才华也永远不能被低估。最好的例子莫过于2002年冠军杯决赛，当时他刚刚结束停赛，并且还在1997-1998年在尤文图斯连续两次决赛失利的阴影当中挣扎着。然而正是他在中场哨声即将响起的时候，以一记超自然般的左脚凌空抽射攻破了勒沃库森队的大门，带领着皇家马德里队在百年大庆之际夺得了第9座冠军杯。从此之后，即便是最吹毛求疵的皇马球迷都臣服于伯纳乌的这位新国王。永远指望得上的家伙，真正控制局面的人，齐达内的国家队队友亨利这样评价他的队长。而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2003年10月在伯纳乌观看了冠军杯皇马迎战贝尔格莱德游击队的比赛后评价齐达内，他是人类的文化遗产，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足见齐达内在足坛的地位。一个法兰西的齐达内，一个逐渐远去的经典，在世界足球日益功利化的今天，在粗野与粗糙泛滥赛场的今天，他的纯粹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的美好回忆。那份属于齐达内的优雅与伟大，那种依附于齐达内的从容和潇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身边。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

了。